正在招募中。澎湖海岛、夏威夷、东欧五国和瑞士等目的地产品也将陆续上线。咨询电话400-606-1039。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4 AM 603，你的故事天地。 大力气回肠的历史巨著， 我的孩子却没有了。 刀光剑影的武侠经典， 想了这么多年的荣华，到了该偿还的时候了吧？ 环环相扣的悬疑佳作， 你什么意思？你不是告诉我说你猜的是鬼吗？ 跌宕纠葛的都市伦理， 我不管谁是你回头我都在这里，但我希望你是带着真心来的，哪怕只有那么一点点。 北京故事广播，光影留声， 闭上眼睛听书。 传说现代都市中有一间神秘的古董店，只有有缘人才能敲开店门。雅舍里的古物，每一件都有着自己的故事，藏在了许多年无人倾听。他们和老板一起在尘封的时光里默默等待，等待着芸芸众生中的那个命中注定的人。北京故事广播，光影留声，有声剧《雅舍》第一部，作者玄色，敬请收听。 裂缝终究还是没有缝补完美，以前只是若干年变动一次位置，最近他已经是一天变动一次了。我想他是没有喝够我的血，迫不及待了。 老板极其怀念地抚着趴在他肩膀上的赤龙龙头，老板的指尖仍残留着刚刚咳出来的鲜血，医生眼睁睁地看着那滴血渗进衣料之中，赤龙的龙头游动了一下，身体仿佛又膨胀了些许。医生这时才醒悟过来，低头往老板的胸腹之间看去。衣服上的破裂之处很大，上面乱七八糟的针脚正是不久之前大师的杰作。医生想到老板之前的吐血，不由得倒抽了一口凉气，说： 这衣服是不是不能被破坏？否则就算乱了丝线的排列，也会影响它的功能。 简单说，这件赤龙服就像是一种极为精细的电路板，只要乱了几根导线就会彻底短路，否则老板也就不会在上次出现裂痕的时候大费周章地绣了这么一个古怪的龙在上面。而且他说衣服就算脱下来短时间不穿也不会有问题，那么让老板那么快就吐血就只有这么一个解释了。老板苦笑，他没打算说出这点的。 我死后如果身体没有快速腐烂的话，可以让你任意处理。 医生愣在了当场，他刚刚虽然梦想着可以把老板解剖了，可是只不过是在脑海中的意淫而已，没料到这种事居然会真的发生。医生足足待了半晌才找回了自己的声音。 难道就不能找其他人绣制了？ 老板把玩着手中的空茶杯浅笑道： 宋朝是苏绣发展的最顶峰，朝中甚至还设有专门的文绣院，我身上的这条赤龙动用了文绣院上下37个绣娘，足足绣了2年。你觉得现在的时代还能找到这么多技艺精湛的绣娘吗？ 确实找不到。 医生心乱如麻地站起身，在雅舍里来回踱着步。 肯定有什么办法的，机器织难道不行吗？ 无妨，你不用挂心，我已经活得太久了， 复苏的事情终于解决了，我也是时候休息了。 老板微微一笑，有种释然的味道。医生停下脚步， 我知道症结在哪里了，老板肯定有办法让自己活下去，可是他自己已经丧失了求生欲望，旁人再急也没有办法。这种事在医院经常看到，明明有50%可能痊愈的病症，却由于病人本身不积极配合治疗而日趋恶化，导致最坏的结果。 医生走到老板身前，扶着他的双肩，直视着他的双眼，认真地问道， 你是扶苏的朋友吗？ 是，如果不是朋友，我不可能在这个世上熬了2000多年，只是为了看他的转世能不能正常地活下去。 那么和我呢？ 医生按着老板肩上的手力度又大了一些，老板茫然地看着他。 我知道他并不是复苏，我分得很清，他们之间有着很大的区别，他们是两个独立的人，生活环境不同，成长经历不同，信仰不同，甚至连一丝一毫的相似都没有。不同于霍去病或是项羽的转世，因为转世的复苏缺少了一魂一魄，所以就算有再强的执念，都不能影响医生的人生，一点都不能。我心中的复苏还是死了。刚刚在复苏的回忆中看到医生毫不动摇的表情时，我便心如死灰。罢了，终是成功了。纵使复苏再也无法重生，他的转世也不会受到那2000年前的惨剧所累，这样就够了。若是换了复苏，恐怕也会为了我在世间徘徊这么漫长的岁月。可是我真的累了，看见了多少生死轮回，我违背天命的在世间流连，恐怕下场也不会比那白蛇精好到哪里去。 和我难道不是朋友？ 医生得不到老板的回答，显得有些暴躁。 不是朋友，为什么还要拼命来救我？你不来救我，赤龙符就不会坏，你也就不会死。我还是自作多情了，你根本是因为我是扶苏转世才来救我的。 我们是朋友。 老板打断了医生的自怨自艾，他仰着头看着医生的眼镜反射着烛光的跳动，看不清那眼镜背后的双眼蕴含着什么样的情绪。这几年和医生相处，虽然他聒噪，他话痨，他还喜欢带东西强迫他一起吃，但是他们已经是朋友了。老板的唇角勾起一抹真心的笑容，淡淡地说， 我救你，救的只是你，和其他人无关。你是个好医生，你活下去会救活更多人。 医生眨了眨眼睛，觉得屋内的烛光有些刺目，闪得他眼睛都开始有些酸痛。 那你也要活下去，雅舍里还有这么多古物，你真的忍心撇下他们？老板对雅舍里的古物那么珍爱，若是赤龙符没有破的话，老板纵使完成了心愿，也会继续守着雅舍，当他的古董店老板。 老板感觉得到医生放在他肩上的手掌烫得几乎让他难以忍受，他借着起身给茶壶续水的动作挣脱开他的桎梏，风轻云淡地笑道， 有馆长呢，他肯定会好好照顾他们的。 是的，那个大叔若是知道雅舍里的古物都留给了他，肯定会激动的心脏病发作。 医生一边在内心吐着槽，一边绞尽脑汁地想着能让老板活下去的牵绊。耳朵里听着水流倾倒的声音，医生突然间灵光一闪道， 老板，你说当初长生不老药有两颗，你吃了一颗，那另外一颗呢？难道秦始皇吃了？不对了，他吃了的话就不应该会死啊。 倒水的声音戛然而止，医生偷眼看去，发觉老板的脸色有些难看，知道自己误打误撞地抓到了重点，连忙加了一句道： 不要再瞒我什么事了，我们都是朋友了。 可以解剖我的尸体还不够，还想要那颗药研究。得寸进尺，说的就是你这家伙。 老板没好气地瞥了医生一眼，医生嘿嘿地笑着，并不做辩解，反而觉得这样互相吐槽才是朋友的感觉。把手中的茶壶续好水后，老板重新坐了下来，给两人面前的茶杯倒满茶。 还记得我之前不在的几天吗？ 记得，你走之后的第二天我碰到了馆长，他说和你换了一个什么战国炼丹鼎。战国？难道你认识这个炼丹鼎？ 医生一向自傲自己的推理能力，见老板挑起了眉，更加知道自己猜对了。老板的唇角有着一抹讥诮的笑容。 是，这个炼丹鼎是我师父留下来的，在鼎底部有个隐蔽的夹层，本来另外一颗长生不老药就放在那儿了，等始皇帝东巡回来，正是吃下丹药的我无事后便服用。可讽刺的是，始皇帝死在了那次东巡的路上。 本来就是说另外那颗长生不老药没了。老板这几天的消失肯定是去探查那个炼丹鼎的出土地点了。 老板点了点头，随后叹了口气道： 那炼丹鼎的夹层已经长满了铜绿，至少能肯定足有2000多年没人打开过了。也就是说，另外那颗丹药2000多年前就被取走了。 医生和老板交换了一个眼神，均在对方的眼睛中看到了惊骇。 如果有另外一个人也吃了那颗长生不老药，那么就说明也许还会有一个人和老板一样在这个世上活了2000多年。那个还会有谁知道那个炼丹鼎的夹层怎么开启？ 医生艰难地问道。 负责丹药的侍从知道，可是他们不敢任意动用上供的丹药。 老板觉得喉咙有些发涩，困难地咽下涌上来的淤血。医生吞了吞口水。 那就是说，在秦始皇死后，只有一个人能正大光明地吃掉那颗丹药。 胡亥。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有声剧《雅舍》第一部，作者玄色，演播晨光。 老板长长地叹了口气，向后靠近椅背里，仰着头看着雅舍深幽黑暗的天花板。医生没有再说话。 老板对扶苏有多少憧憬，就对胡亥有多少恨意。虽然胡亥还活着的几率不超过1%，可是即便是只有一点点的可能，老板都绝对不会安心。我想我可以不用担心老板在短时间内丧失求生欲望了。 两人就这样沉默不语地坐在黑暗中，直到东方的天空开始发白，远处也传来了早市的喧哗声。 谢谢。 在第一缕太阳光射进雅舍的门缝里时，老板的声音也随之响起。医生一夜未眠，此时听到了老板所说的两个字，霎时精神无比亢奋，嘴都快咧到了耳边。他知道老板朝他道谢的含义。 谢什么？你救了我，我也没说谢谢嘞。真正的朋友是不用说谢这个词的。 老板重新坐直身体， 看着医生如阳光般灿烂的笑容，不由得被传染了好心情。 好，那么真正的朋友是什么样的呢？ 真正的朋友就是要一起分享快乐和悲伤，共同解决难题和危机，在他迷惑的时候一巴掌把他打醒，在他真正决定了某件事时坚定的支持。现在告诉我你的决定吧。 医生推了推脸上的眼镜，表情忽然变得很严肃地问道。老板像是被医生的话震得一愣，许久之后才长吁了一口气道， 我恐怕要去一趟骊山。 医生刷的一声站了起来，拍了拍老板的肩， 我这就去请年假陪你一起去，别拒绝，以后我可能没空，但这次我肯定要陪你去。 老板正想阻止，医生早就大步流星地推开雅舍的大门向外走去。老板只来得及回过头看到医生的背影，看着那温暖的阳光洒在他的身上，勾勒出一层金黄色的光晕，圣洁的几乎让人无法直视，拒绝的话就堵在了嗓子眼儿，再也说不出来了。老板释然地笑了笑，闭上了眼睛。 朋友吗？洛阳铲、摸金符、发丘印、黑驴蹄子，你都在哪里买的这些东西啊？ 老板看到医生从背包里拿出来的东西，越看越黑线。 到底是哪篇盗墓小说误导了他？ 淘宝啊，直接邮到我们住的宾馆，很方便的。 医生一边得意地说，一边继续从包里拿出一个个盗墓必备用品。 我在出发前可是查了很多资料，我们住在骊山的温泉旅馆，网购了之后就直接发到这里，否则我真怀疑带着这些东西能不能过飞机的安检。不过我倒是无比惊奇，老板居然能翻出身份证去买机票，好想去看一眼老板身份证上的出生年月日是不是公元前，但还是没这胆量。 老板斜着眼睛看着医生继续翻出探地雷达、金属探测器、气体分析仪等等先进的仪器。 这些也是网上买的？那你也花了大本钱了。 不是不是，是我管馆长大叔借的。 医生抹了抹脸上的汗，笑眯眯地说道， 我只是给他打了个电话，放心，没和他细说，他一听我是和你出来的，立刻发了特快专递。其实我觉得他要不是正在北京开会，肯定也想把自己打包邮过来。 老板无奈地闭了闭眼睛， 虽然没有和馆长细说，但这些东西都邮到骊山了，白痴都知道我们是打算寄予哪座陵墓，这还用问吗？ 你看要用到什么？我们什么时候行动？ 医生兴致勃勃地问道。他和老板在来之前进行了激烈的争吵，他最后终于取得了巨大的胜利，老板答应了带他去秦始皇陵墓地宫。 那可是秦始皇陵墓啊，足有七八十个北京故宫那么大，举世闻名的秦始皇兵马俑也只不过是给陵墓四周守门的。如果说古埃及金字塔是世界上最大的地上王陵，那么中国秦始皇陵是世界上最大的地下王陵，简直就是没有被发掘的世界第九大奇迹。虽然项羽、黄巢等人曾经试图盗秦始皇陵墓，但项羽只不过烧了陵墓上方的建筑，挖了两道霸王沟，他们并没有找到地宫入口，至今仍没有人真正进入到秦始皇的陵墓地宫里。不对，其实有一个，就站在我面前。 老板看着医生闪闪发亮的星星眼，无奈地叹了口气道， 今晚是个晴天，你先休息，时间还没到，天黑我们就出发。 头疼地看着摆满一屋的仪器和盗墓用品，医生为难地抓了抓头说， 地上这些东西都要带吗？我貌似背不动。 如果光靠这些东西就能进始皇陵的话，那么地宫早就被盗了。 老板淡淡地说。医生被打击得够呛， 想想也是，这些东西换作一般的古墓肯定有用，但是天下闻名的秦始皇陵自然不能用普通方法。 医生老老实实地把这些物品重新收起来，然后瞥了一眼老板放在角落里的背包。 必需品老板肯定都带了，那我是不是可以带个数码相机什么的？ 很快夜幕便降临大地，老板拿起随身带着的背包，医生也拿着一个背包。 虽然老板说我准备的那些东西都不用带，但还是需要带一些东西才安心，例如手电筒啊、水啊、压缩饼干什么的。毕竟老板可以很久不用吃喝，我可是需要的。 骊山之上自古多温泉，大大有名的华清池便是在骊山之上，所以各种温泉疗养院很多。他们住的是个私人的温泉旅馆，晚上出去也没人会注意。医生跟着老板往深山里走去，初时还不觉得有什么，但走着走着便没有了远处的灯光，只有天上的月亮和星光作伴。医生本担心老板会不会2000年都没来这里了，不认识路，但看老板一直在根据天上的星象来改变方向，便放下了心。虽然2000年足以让沧海变为桑田，但天上的星星却是很难改变的。医生怕山林中手电筒的光亮太显眼，所以并没有开。他初时还注意着脚下，后来干脆都不看了，追着老板一脚深一脚浅地在山林中穿梭着。艰难步行了3个多小时之后，老板终于在医生期盼的目光中停了下来。虽然是隆冬时节，但医生已是满头大汗，他喝了点水，环顾了四周，发现这里和之前走过的山林没有任何区别，唯一有些显眼的是他们周围有几堆寸草不生的山石，毫无规则地堆在那里。 我们到地方了，不过要等到子时才能找到入口。 老板虽然走了同样这么多路，可脸上没有半滴汗，脸色越发的苍白了。医生随便找了块石头坐了下来，闲不住地问道： 好，我们一会儿从地宫的入口进，不是说秦始皇陵墓里有很多机关吗？会不会有危险啊？ 医生决定还是把鞋子上的鞋带再系紧一点。 地宫正门的封石早就放下了，火害自然是要造成始皇帝已经下葬的假象。其实地宫还有几处隐蔽的入口，我知道他日后会入地宫，所以当时把扶苏葬在其中之后，就把其余几处入口也都封死了。 老板背着手站在那里，远远眺望着不远处的秦始皇陵。陵墓上的封土构成了一个巨大的弧形，看上去就好似一个被人削平的山包。老板知道，这里现在虽然看起来荒凉至极，可是在2000多年前，这里曾经有着恢宏的宫室寝殿，令人叹为观止的华丽建筑，然而却被项羽一把火烧了个干干净净。传说现代都市中有一间神秘的古董店，只有有缘人才能敲开店门。雅舍里的古物每一件都有着自己的故事，藏在了许多年无人倾听。他们和老板一起在尘封的时光里默默等待，等待着芸芸众生中的那个命中注定的人。北京故事广播，光影留声，有声剧《雅舍》第一部，作者玄色，敬请收听。 传承文化宝藏。